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 岁月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欢迎来到记忆的唱片，我是古月。问你一个字，什么是侠？就是单人旁一个家。许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想法，侠不仅身怀绝技，而且义薄云天，不仅功夫莫测的高人，而且还是义薄云天的忍者。曾经歌手韩笑推出过自己演唱的武侠三部曲，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下面这首《飞天》。 如果沧海枯了，还有一滴泪，那也是为你空等的1000个轮回。蓦然回首中，斩不断的千千绊绊，你所有的骄傲只能在画里飞。嘿，大漠的落日下，那吹箫的人是谁？任岁月波谲红妆，无奈伤痕累累。荒凉的古堡，留下满 1980年代初，我国一部分优秀武术教练员和运动员与香港中原电影公司在国内拍摄了故事片《少林寺》。影片上映之后，不仅受到国内各界人士的赞誉，同时一举轰动国际影坛，观众遍及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仅国内的观影人数就达到了5亿人次。这部电影让全世界认识到武术的真功在中国，而其中的插曲《牧羊曲》也让人听得如痴如醉。2003年，根据金庸小说改编而成的40集内地电视剧《侠客行》与观众见面。《侠客行》曾被港台影视人称为最难拍的武侠小说。针对作品线索单一、人物性格单薄的特点，导演王新明和创作人员将原著60万字的小说改编成40集的电视连续剧，融进更多新鲜内容。来听其中的歌曲《但愿人长久》。 绝了缘，人聚了散，倾影飘忽变幻，高处不胜寒，放弃感恩，只愿有情牵，白头幻梦相随无人言，无眠中饮一回醉人的酒，心痛是看不出谁会拥有，谁会拥有，谁会拥有，谁和谁了解心愿，看不尽千里婵娟，千里婵娟。 仍然是你喜爱的记忆的唱片，我们今天来关注歌坛武侠风。以隽永的中国风曲调加上创新的流行曲式，配上画龙点睛的古式弦乐管乐，再以低沉浑厚的现代电音为背景，张杰以一曲《天下》让我们重回盘古开天辟地之时的宽阔悲壮，领略了历代将相王侯不爱江山爱美人的风流多情。一起来听。 寻爱似浪淘沙，遇见他如春水映梨花，挥剑断天涯，相思轻放下，梦中我痴痴牵挂，孤不孤掌上王后，管不管万 白发留不住芳华，抛去江山如画，换他笑面如花，抵过这一生空牵挂。心若无缘，爱恨也随他，天地大，情路永无涯，只为他修守天下。头上遇见他，如春水映梨花，挥剑断天涯，相思轻放下，梦中我痴痴牵挂。 诞生于1995年的网络游戏《仙剑奇侠传》是影响了整整一代玩家的游戏大作，一个带着浓郁中国民间传说之浪漫气息的仙侠故事，几段情致自然的小诗，数曲清灵悠扬的音乐，至今仍让老一辈的玩家难以忘怀。游戏的主角李逍遥、赵灵儿、林月如、阿奴也成为了游戏界的明星人物。来听阿桑演唱的插曲《一直很安静》。 空荡的街景，想找个人放感情，做这种决定是寂寞与我为敌。我们的爱情像没淋过的风景，一直在惊喜，脚步却从来不会为我而停。始终不能有些 之大者，为国为民。民族英雄岳飞的事迹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他自20岁从军抗金，就以精忠报国为己任。千百年来，精忠报国已成为一面爱国主义旗帜，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救亡图存，前赴后继，死而后已，送上这首《精忠报国》。好了，这里是记忆的唱片，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好心情。 狼烟起，江山北望，勇气卷马，长嘶剑气如霜，心似黄河水茫茫，20年中横剑谁能相抗，所想多少手足忠魂埋骨他乡，可惜白死保家国，人叹息更无语血泪满眶，马蹄单去真北望，真北望草青黄尘飞扬，江山北望，勇气卷马，长嘶剑气如霜，心似黄河水茫茫，20年中横剑谁能相抗，恨与狂长刀所向，多少手足忠魂埋骨他乡，可惜白死家国，人叹息更无语血泪满眶，马蹄单去真北望，真北望草青黄尘飞扬，我愿守土不开疆，堂堂中国要当四方，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欢迎您继续收听。 琴键上透着光，彩绘的玻璃窗，做事的歌的是教堂，谁谁谁叹一段一段流浪忧伤，顺着清晨方向看见成为一幅18世纪的油画上， 再放 静静欣赏， 再想 你的浪漫， 再看 是否多久都一样，啊啊复苏 向左看，